国家邮票发行局推出了反映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历史性新年贺词内容的邮票小型张色种，印有值得我们党和祖国历史上大书特写的革命喜庆之年、伟大转变之年、2016年等字样的小型章，强调全国军民的一心团结、伟大的自强力是通过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去年在革命和建设所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2016年的斗争中得到确证的主体革命的宝贵真理。印有以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推动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军事阵地，使之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等字样的小型章，直观地提出了在完成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今年所要执行的各部门任务，还反映要进一步加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高贵的革命遗产一心团结，在朝鲜人民军建军85周年的今年大力掀起增强军力热潮的内容，印有在全党树立为人民忘我服务的革命党风等字样的小型章，反映的是号召全体干部遵循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崇高意志，成为人民的真正忠仆、忠实的勤务员，为人民多做好事的内容。